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我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这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在1999年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那么爱你为什么》。我喜欢这首歌，除了歌曲好听之外，还是因为这男生唱得如此撕心裂肺。他唱：“如果是种解脱，怎么还会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可是这个女子在听到男生如此悲痛的时候，她却非常冷静而又有条理地回说：“你可以说我冷漠，或者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有我能不能活。”真的是相当冷酷。可是静下心来，我就在想，这个城市里谁离开谁又活不下去呢？然后你再掉脸去想想那个男生，那个男生真的那么悲痛吗？难道他不是以这种伤心的方式给自己的这次分手一个仪式感吗？你不要说我冷漠，我告诉你，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人心里面住着很多场仪式感的东西，他们甚至是为仪式感而活着。你不要否认，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甚至你就是这样的人。而今天我为什么会选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听情歌，原因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憋了2-3个小时，一个字都没有想出来的时候，没有灵感，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失恋了。电话那头他痛苦万分，他说最让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分手第二天对方就跟别人好了，一定他们早就在一起了。他说他好难过，然后他还强调说对方不如自己，喋喋不休说了大概有1-2个小时。我就那样忍着，然后我就看时间，我要准备节目啊。最后憋不住了，我跟他说：“你控诉完了吗？那轮到我了，我给你分析分析，我希望你尽快的走出这种悲痛的心情。首先第一点，你说对方不如你，那说明这个人眼光太烂，如此没有品味的人不要也罢。第二，你说分手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跟别人好了，说明他早就跟那个人在一起了。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感觉高兴庆幸，幸好不是在结婚之后。那你现在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想让对方后悔，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让自己更好，好好的爱护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如此心情低落，更不要借酒消愁，振作起来好好的去工作，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再找一个更好的人。大概隔了将近1分钟的沉默，突然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他说好了，心情一下就好了，感谢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好了。挂了电话隔了2-3个小时之后，他给我发微信，他说他真的好了。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起作用了，我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只是觉得感情的事情如果已经到了如此田地，与其在这儿悲痛欲绝，甚至跑到对面去跟人家说，低三下四的求对方我们再回到从前吧，那真的不如振作起来好好做自己，活出自己，自然会有爱情等着你。于是我就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听情歌吧。当然我那个朋友现在也在听，我们继续来听黄品源的另外一支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

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然后化为我守望？ 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自然就会听什么样的歌。我一直认为梁凡的这首《阿楚姑娘》是一首比较文艺的音乐作品，细想一下，它也是一首故事性极强的歌。它说的是一段极为幽怨的有关于思念的故事，歌里有唱烟火台，一个叫做阿楚的姑娘，看月亮，回不去的时光。就在这样的歌词当中，一幕幕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再配上中国风的乐器，故事就这样娓娓道来。时过境迁，诉不完的那份愁肠，忘不掉的是故乡，回不去的是时光。所有的一切有关于回忆的东西真真切切。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把这首歌放出来，就有人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叫做阿楚的姑娘？我说有啊，我以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在节目里头就说过了，这是一个关于错过分手的故事。而如今这首歌流行开来，那个远方的阿楚姑娘也被大家传唱开来，于是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份思念是给他自己的阿楚姑娘的。我想你可能在这首歌这种行进的过程当中听到的是爱情，是情歌，但是我从最初一直到现在总感觉它除此之外还有点乡愁。我相当喜欢这首歌里的这段歌词，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着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我每每听到这句欲盖弥彰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辛晓琪的那首《味道》，一起来听。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 辛晓琪在1994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味道》，作曲黄国伦，作词姚谦。我们听辛晓琪唱的是满满的思念和寂寞的味道，是一个被爱情遗忘的人在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睡的那种浅吟低唱。而姚谦怎么说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姚谦曾经回忆这首歌说，很多人记得我写过一首歌叫的味道，那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挺无趣的，不如辛晓琪口中唱的那么美。歌词的来源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他有一回得了重感冒，反映的病理状态就是严重的鼻塞，虽然那场感冒并没有疼痛、精神不振等等现象，但那一周的鼻塞却十分的折磨人。失去嗅觉让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变得极为混沌，也同时失去了想象与耐心。在没有味道的那一周里，我不但缺乏食欲，而且对许多事情无感。原来我们都是活在充满味道气息的生活里，当气息消失了，感觉也跟着不见了。嗅不到花朵的香气，花朵瞬间黯然失了颜色，闻不到枕头熟悉的汗味，让我陷入了失眠的状态。看书嗅不到纸张和幽默的味道，对文字那种感觉也麻木了许多。那一周我就掉到了一个没有味道的地狱里，这提醒我，我和许多人一样，生活里面有相当多比例是依照嗅觉来分配与构建的。这也让我开始回想许多感情经验，貌似也与味道息息相关。当时朝夕相处的人，他们说话的表情和发生过的一些往事记忆，好像都跟味道有着关系，特别爱情。于是我用这样的感想写了这首歌。你突然发现，是不是搞创作的人他们的灵感和思维好像真的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是真的要感谢他创作了如此曼妙的歌。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人是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小美江美琪演唱的歌《那年的情书》。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

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 是张震岳翻唱自齐秦1989年的一首老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收录在张震岳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OK》里面。针对这张专辑，有人说，大概人在人生的重要节点都会有一些比较私人的情绪和思考。OK 是张震岳跨过30岁以后的第一张唱片，而那张唱片的文案当中有写，这一次张震岳只唱情歌。如果你有听过这张专辑，然后你也比较喜欢张震岳的话，你真的可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发现他的转变。他不再脾性，变得比较温情，他开始回忆，开始有劝解别人的语气，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在想，其实是张震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身上都会有各个年龄段的心态。比如说你在20岁的时候听一首歌，你会听那个曲风，到了30岁之后你会听另外的曲风。换句话说，很多人说李宗盛，你在年轻的时候听不懂，你在过了多少岁之后突然听懂了，但是你会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少年，于是你会黯然伤神，这可能就是一个成长的代价吧。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来听这张 OK 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就让》。这首歌特别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微博当中的一个网友，宛若新生的绿，他生活在北京，他跟我说，我和我的老公刚刚加完班，正在回家的路上听你的节目，很喜欢，心情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为我们自己点播一首歌曲，当然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晚归还在路上的朋友。

记忆，让思念成为过去。 齐秦所演唱的《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这是收录在1986年初末那张专辑当中不算太红的音乐作品。这张初末是齐秦的第三张专辑，是他早期的狼时代里面算不上一张很为人们所熟知的唱片，但是与其他比较狂野叛逆风格的专辑相比，这张专辑却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一种内敛与从容，甚至还包含着很多的温情在里面。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当时的齐秦的身上，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意外吧。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如果你不去看文案，你根本想不到作词作曲居然都是周志平。周志平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风花雪月在齐秦的这种演绎之下，好像那种浪漫温存的感觉的这种元素也变得有那么一些些野性的味道，真的有一些叫人不可思议。虽然这首歌还用上了齐秦在早期的音乐作品当中很难用上的女声和音，但是却依然没有办法让人感受到那种正常的那种抒情柔情，永远好像都有一点点清冷的气息，很孤独也很苍凉的感觉。后来想一想，齐秦即使在唱《爱情宣言》的时候好像都有点冷清，更何况是这首歌呢？好，说到了《爱情宣言》，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 说谎的心。我写信浅显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轻浮的风，我不信流浪的你，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哭。是不是别开口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这是我的爱情。新鲜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轻浮的风，我不信流浪的雨，我相信患难的真，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是不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开口去， 这是齐秦在1990年为王祖贤而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爱情宣言》。他们那时候的爱情真的是天雷勾地火，感天动地。只是如今遗憾的是，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祝福这两个人都可以获得幸福吧。前面我说